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六啊，明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日子，5月13号母亲节。 哎，这个每年日期并不固定啊，它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有的时候呢我们过着过着日子过得太快了，特别容易把这样的节日给它忽略掉，但其实呢 对于我们来说，母亲节父亲节都是很重要的日子。 哎，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向爸爸妈妈去表达感情的机会，因为相对来说呢，我们东方啊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时时刻刻的呢一家人之间也把我爱你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呢有这么一个节日，甭管是准备一份小礼物啊，还是说回去陪爸爸妈妈吃上一顿饭，说上几句贴心的话，其实呢都是给父母最大的安慰。 哪怕说真的没有时间回家陪伴妈妈，或者说没有去买康乃馨也没有关系，一个电话说一声问候，其实也能够表达一份心意啊。 对， 那我们也是提前呢通过我们的电波祝愿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明天是母亲节，我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我爱你，妈妈我永远爱你。 因为今天是周六征婚交友嘛， 对， 我们这里有好多的妈妈们含辛茹苦啊，这个为孩子操了一辈子心， 对， 孩子都成人了，要到了结婚找对象的年龄了，那么依然放不下心，很多征婚交友的信息呢都是我们的父母，有特别是妈妈帮着发送过来的。 对，但是呢我们其实有时候也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竟是父母担心儿女的这个终身大事来给儿女征婚，其实我们有很多家庭啊，可能呢这个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爸爸妈妈呢有一方呢已经离开了，其实呢剩下的一位老人有时候因为子女不能在身边呀，也挺孤单的。我们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看到这些懂事的孩子们啊，来给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晚年的时候来征婚，找这么一位幸福的晚年伴侣，其实那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少相比较于妈妈帮孩子们征婚啊，孩子们主动帮家长征婚的真的是不多啊。 对， 好吧，那么今天呢是周六，照例开启我们征婚交友的板块，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想通过我们的帮团来征婚交友，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也就在我编辑这个征婚信息的时候吧，我发现有一位家长写得特别好，特别细，结果呢最后没有留联系方式。 哎呀，太遗憾了。 我们1233的提示啊，希望大家呢一定不要忘记留下正确的联系方式。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六征婚交友篇，那首先呢，我们请几位家长啊，为自己的 还真是都是家长给女儿征婚的啊。老北京人，1989年出生，身高1米63，体重55公斤，大学本科学历，目前呢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合同制，人品好，心地善良，工作认真，恋爱经验少，家庭没有负担，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7以上，80年以后89年以前出生都可以，有稳定工作，最好有独立住房，人品好，正直，真心想成家的男士，过于挑剔的不要打扰。现在有时候这男生啊精细一点，说挑剔起来有时候真是比姑娘有时候这个挑的东西还多。 对，这个女孩挑剔吧倒是情理之中的哈、这个男人挑剔起来啊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相对起来，但是可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不太被接受，就男人如果过于挑啊， 关键也是看挑什么事儿。 对， 挑的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怕那刺儿挑的不对、就让人很难接受了啊。当然这个过于挑刺儿，多过算过呢，每个人衡量的标准也都是不一样的啊。 咱任何事儿过了反正都不太好，对吧？如果有意，请您在下午打电话联系1391-069-5717 1391-069-5717。 好，接下来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8年出生的北京人，本科学历，在一家私企做会计，女儿身高是1米56，传统三口之家，平时喜欢看书看电影，喜欢旅游，能够孝顺父母，孝顺爷爷奶奶，孝顺姥姥姥爷。 嘿，真不错，这说明这是三代同堂，而且呢这都是齐全的、咱们说这大全个家庭，这属于是。 对，我们平时嘛基本上都是写孝顺爸妈的多哈、那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能够齐刷刷的孝顺啊，看来真的是一个好孩子啊。女儿没有什么恋爱经历啊，这也是家长所提出来的。对于对方的要求，首先是北京人，学历在大专以上，身高在1米7左右，同样也是个孝顺的孩子，有责任心，有上进心，没有不良嗜好，有共同的语言，微信号码是1371-752-7727 1371-752-7727。 再来看一位给自己征婚的北京女孩，未婚，身高1米7，体重60公斤，29岁，是家里的独生女，学历呢是研究生，现在是一名公务员，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爱好旅游，要求对方啊是未婚的，北京外地呢都可以，关键是两个人要合拍，能聊得来。不过呢这位女士自己说这个得需要后期的沟通交谈了。而我看过很多女孩对男方的要求啊，像什么年龄啊、身高啊、房子呀、等等。当然啊，这样很明确的要求呢是个好事儿。但是我的感觉啊，她说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些细碎的要求，有时候会拆散很合适的两个人。有缘的话呢，还是多多的相互了解，希望能够收获一份细水长流、白头到老的缘分。有意者呢，请您先通过 QQ 联系， QQ 号呢是12509-87175 12509-87175。 1775。 嗯，要求还是应该有要求的，谁能对自己的婚姻没要求呢？就是这个要求所把握的尺度要把握好，就是上下您都得给留点空，别太严丝合缝了啊。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别太过于挑剔了。 你说这我要1米7以上，来位1米69.5的，您就给人拒之门外，这就犯不上，对吧？ 嗯，好，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啊。这位男生呢，没写着是自己个儿征婚还是家长啊，但是看着意思像是自己写的，自己来征婚的。男1982年出生，未婚。他后面写了一句话还挺有意思的啊，单身到现在，原因是一直没觉得有多大，突然发现大了，就奔四好几年了。 82年生的还没到四，哦，奔四好几年哈，那基本就是过了35岁，可能心态上就觉得自己要奔四了。 嗯，日子过得还不快吗？你看这说话就61了，61一过，2018年半年就没了。 嗯，那可不 时间可不就如流水般吗？ 你这账头也差点，61一过呀，这半年还没没，6月30号一过才是半年没呢。 反正差不多吧，日子就是挺快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位男士啊，他说我性格随和，不急躁。 啊，这倒是能看出来。嗯，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有多大，这肯定不是个急脾气的人。 哎，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男生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多大的话，是不成熟的表现呀。 哦，那不，你这是这样，就要是明明没多大，非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很大，小孩老脸似的，那其实也是一种不成熟。 反正成熟对于男生来说是挺重要的，同时呢，女生也很看重这个哈。 是。 好，我们再来看他的学历啊，学历是硕士研究生，身高1米68，体重64千克， 对， 山东人，但是呢是北京户口啊，在南城有一个两居室的住房，目前的工资是这样的，税后呢收入年收入啊是大约19到20万之间。 嗯， 在一家做检测仪器的外资公司负责应用支持，这算是技术工作吗？ 应该是。 嗯，工作很稳定。有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同时呢也不加班，家庭没有负担，父母的收入呢跟自己差不多啊。对于对方的要求写的挺简单的，85年左右的女士，在北京工作，性格随和，别太娇气，能够为彼此考虑就没了。他把自己写的还是挺细致的哈。 对，对方的要求倒是不多，嗯，挺随和的。 嗯，好， 看出来了，人头了说了嘛，性格随和不急躁，这从您信息里面我们都能捕捉到。 好，留的是微信号码啊，微信号码是1501056514，这是微信号啊，1501056514。 下边这位男士今年31岁，北京人，身高1米78，本科学历，国企正式员工，年薪在10万元以上，有独立住房，爱生活，孝敬父母，为人正直，没有不良嗜好，希望对方条件相当，瘦一点好，别太胖就行。留的是父亲的联系方式，13621107992，13621107992。 嗯，这是爸爸帮着征婚的啊。 嗯， 那么下个月就是父亲节了。 哎，对对对， 等到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再向各位父亲致敬啊。 我们再提醒到时候去。 嗯，也提醒啊。明儿是母亲节啊，大家别忘了啊。 嗯， 好，来看下面这位啊，是为儿子征婚，不知道是爸还是妈啊。儿子是1989年出生的，北京人，学历本科，未婚，身高1米82，体重72公斤，目前在北京一家大型的国有银行工作，月薪是10000多。本人呢，喜欢旅游，喜欢看电影，喜欢打羽毛球，喜欢健身，心地善良，有责任心，孝顺，为人诚实稳重，有独立住房。家庭状况是幸福的三口之家，目前父母呢都还在工作，没有任何负担。对对方的要求，希望是北京城六区的女孩，未婚，身高在1米62以上，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学历大专以上，年龄是25到28岁之间，有稳定工作，性格不要太强势，为人善良稳重诚实，善解人意，身体健康，其他随缘。微信号码是13683227113，13683227113。 感觉从这文字里啊，都能感受到父母担心儿子将来受欺负的那种劲头。 不要太强势， 性格不要太强势，要不然我儿子招架不住。 就那种感觉，应该儿子可能是一个比较随和的那种性格，我觉得。 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一方啊，就特别随和，或者说在某些事情上拿不准主意，那对方稍微强势一点，能够有个主心骨， 对， 也挺好的。 其实没坏处，就是有时候怕两个人都弱，那有时候面对一些需要挑战的时候，可能家里头就少这么一个能扛劲的人，咱们说。 对。 但俩人都强呢。有时候他也容易掐起来。 那老说大男人大男人，其实有些男人吧，就是可能是性格的原因啊，或者说家庭环境的原因啊，原生家庭的原因，就性格相对来说他就是那种很温吞，就是出了一些什么事儿啊，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呢，就是下不定决心，拿不出主意。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稍微强势一点的女士在身边的话呢，也是件挺好的事儿哈。 婚姻里的这种相处方式啊，其实真的是多种多样，绝没有一个说放之四海皆准的这么一个标本，说非得往这上靠，没有。您根据自身的情况，根据两个人的情况，找到最和谐的相处方式，你们自己过得幸福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对，尺度啊，尺度很重要啊。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1990年出生，身高1.8米，体重75公斤，大学本科学历，现在呢在银行里工作，五官端正。要求对方身高在1.6米以上，同样也是五官端正就行啊，别太胖。学历呢，希望在中专以上，有工作，性格温柔一点。希望呢，也是北京户籍的女士，年龄在23到30周岁之间都可以。联系电话13264158965，13264158965。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4年出生的，身高1.7米，体重60公斤，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考入了公务员的队伍，目前呢是海淀区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工作近10年的时间了，现在呢已经步入中层干部的行列， 这个进步的挺快。 女儿呢是这样的啊，性格开朗、踏实、肯干、孝敬父母、热爱生活，对对方的要求。未婚，年龄是33到40岁之间，身高在1.75米以上，身体健康，有稳定的工作，有上进心，有责任感，军警人员、教师、机关工作人员会优先考虑。那如果是其他行业的条件比较优秀的话呢，也是考虑的啊。对于男方呢，没有什么关于住房啊、车辆啊这些太多的物质要求啊，家长也挺明智的哈。人品最重要嘛。电话是15724762483，15724762483。 因为女儿是一名公务员，那么对对方的要求呢，其实也是能看得出来，以稳定为主，就想要这种踏踏实实的哈。 对，其实关于物质上的要求吧，就是大家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说多了还容易针锋相对。 是， 其实有和没有啊，有也是有有的重要性，没有呢也是看重的是其他。 哎，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84年生人，身高1.61米，体重52公斤，本科学历，未婚，在国企里呢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热爱生活，喜欢运动，性格呀属于内外兼有型的。希望能够寻求一位男士，年龄呢在33到38岁之间，学历在大专以上，工作稳定，身高在1.7米以上，未婚。如果是离异的话呢，没有子女也是可以考虑的。希望对方能够孝敬父母，有责任心，有幽默感，没有不良嗜好，有房，北京户籍的优先考虑。有意者呢，可以先通过微信取得联系，295-785-1233，295-785-1233。 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朝阳区的老北京人，89年出生，本科学历，未婚，党员，身高1.7米，体重是110斤，目前在外企工作，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型的，是传统家庭当中长大的独生女。女儿热爱生活，孝敬长辈，踏实本分，平时喜欢运动，喜欢看书，喜欢旅行。对对方的要求，北京城区的男士，年龄28到33岁之间，未婚，身高1.76米以上，身材匀称，统招本科以上的学历，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性格开朗，有事业心，诚实稳重，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条件不符的呢，就不要打扰了。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3661099335。13661099335。 下边这位女士呢，是1994年生人，身高1.57米，体重58公斤，是一位护士，想寻觅一位年龄啊相差3岁到5岁之间，但她没说是 往下差三岁还是往上差哈、啊，应该是都可以。 嗯，94年本身也不大嘛，在我们这里算小的哈。 是，嗯，身高呢在1.72米左右，有正式工作就可以。您这个要求的话真的是够简单的哈。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7600775521，17600775521。 好，这是一位94年出生的姑娘哈。我们这前面几位都是84年的，这里边就差出这个10年去了啊。 84年人自己不是也说吗？着急着晚了，早点动手也没坏处啊。 好吧， 嗯， 再来看两位男士啊，北京男士，82年出生，大本学历，目前在一家5星级饭店工作，每月的工资呢是4000多块钱，本人有独立住房，有车，身高是1.73米，学历是大本，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62米以上，瘦一点。北京和外地的女士呢都可以考虑，电话是13522257869，13522257869。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85年生人，大专学历，身高1.75米，体重60公斤，在海淀区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在编，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经历，有独立住房，平时呢喜欢摄影、户外运动，性格随和，尊敬长辈。对对方的要求只有一条啊，就是希望同样也是北京人就可以。联系方式留了一个微信号15601229529，15601229529。 嗯，基本上男士征婚，对于对方好像提的要求都是身高、体重，还有这个五官什么之类的。 嗯， 似乎对于物质上，不知道是不好意思呢，还是怎么着啊？ 社会大的环境还是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交给男士负责，是吧？ 嗯，应该是吧，这是传统观念哈。但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没有涉及太多的物质要求一样， 对， 其实我觉得看他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对， 如果两个人都有能力的话，一起去奋斗，这样呢才能够更加稳固他们的情感和家庭。 其实从这个研究婚姻啊心理学方面的这些专家们，他们所做的各种实验的数据中来看也是一样，男女双方真的，咱们说这个收入相差不要太悬殊，相差太悬殊的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不稳定的这个因素。 嗯，好吧，什么都是合适就好啊。 对， 好，来看这位女士啊，老北京人，今年39岁，未婚，身高1.6米，体重96斤，学历是本科，目前在一家国企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本人性格开朗随和，属于内外兼有型，孝顺父母，平时爱好运动、旅游和听音乐。对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70米以上，1972年以后出生的就可以，身体健康，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都可以。对方呢要工作稳定，最好有住房。联系方式是 QQ 号 ，QQ 号码是40876165，这是 QQ 号40876165。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77年生人，在北京某大学任教，哦，是一位老师哈。 嗯、 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想寻觅一位年貌相当、条件相近、诚实可靠的男士为伴。年貌相当，那您只提供了您的年龄，其他方面也没说啊，胖瘦啊、体重啊都没有信息，也不知道怎么算相当啊。 嗯， 这个可以先和家长联系一下，15132673890，15132673890。 嗯，这一定是一位新的听众啊，而且之前肯定是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给写这个征婚信息哈、啊。 往好的地儿说呢，就是没有陷入我们看着都感觉比较雷同的这个这种情况。但是呢，另一个角度来说，您这里头好像反正缺失的重要信息还是比较多的。 嗯、太简单了哈。 对、嗯， 好吧，不管怎么样啊，也希望能够找到意中人啊。说到这儿，我们也提示大家一下，就如果把您的信息播出之后呢，没有什么人联系，有可能就是信息过于简单，所以呢您可以重新把它丰富一下， 嗯， 再给我们发，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好转了啊。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还来不及回头看你，你已经不再美丽，忽然老了去，总是我

律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5月12号周六，明天是5月13号周日。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明天是母亲节， 对 大家呢不要忘了给妈妈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一句温馨的问候呢， 也是好的。 好，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还是女士优先吧。 来，先看头一位女士，1988年生人，身高1米6，体重45公斤，有够瘦的啊。家住在北京通州，未婚，身材匀称，是山东人哦，家在北京的山东姑娘。工作呢是给影视啊做后期的，家庭温馨和睦，性格内外兼修，爱好音乐、电影、旅游。希望对方未婚，年龄在28岁到35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有稳定的工作，有上进心。孝顺父母，没有不良嗜好。有意者呢可以加微信 Cathy CATHY 1988-0821， Cathy CATHY 1988-0821。 他是从事影视后期的工作哈， 嗯， 不知道是做哪方面的，反正据我了解啊，这行挺辛苦的， 是， 而且就是经常会加班，而且经常会连轴转在那个棚里不出来哈， 你一赶工期啊什么的，这个就完全得听出品方的意见。 对，但是我了解的都是一些男士，就是坐在那个台子前 啊， 做这个工作比较多的。 是，女士指挥你们，哎，这干这，哎， 如果是指挥的还是可以的， 更好啊。 好吧，好，再来看下面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女儿是北京通州人，89年出生，大专学历，目前呢在医药销售行业做人事方面的工作，性格温和，诚实善良。女儿身高是1米65，身材苗条。对于对方的要求呢，要求身高在1米75以上，大专以上的学历， 成熟、稳重、有事业心、有责任心、有独立住房，北京男士，通州的优先考虑。他留的是微信号码啊，微信号码是 ZX8023U， 就 YOU 啊。您这是怎么组合排列的呀 ？ZX8023YOU， 非诚勿扰。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80年生人，河北籍贯，在北京工作，未婚。她说呀，我长相一般，大专学历，身高1米63，体重55公斤，但是我是一个细心温和的人，我就想找一位未婚或者是离异呢，但是没有小孩，身体健康善良，年龄相仿的男士就可以，学历啊跟我差不多，大专以上都行，有上进心，五官端正，身高在1米7以上，以结婚为目的就可以。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357-407-4630 357-407-4630。 好，下面几位都是河北籍的男士啊。男，河北人，79年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57斤，离异，有一个女儿呢是对方在带，平时呢就是喜欢锻炼身体，所以身材魁梧。 嚯！ 目前从事的工作是酒店餐饮方面的，希望通过帮帮团呢能够有缘结识心仪的伴侣，最好是北方人。 嗯， 没了。 也挺简单的。 对，微信号码是18311365163 18311365163。 一般酒店呀餐馆什么的都得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员工， 为什么呀？ 也省得这个喝醉了以后有的人闹。有这么一个点压台压场子还是可以的。 那万一人家是后厨的呢？后厨也需要， 后厨也需要，那东西都挺沉的， 都是体力活是吧？ 就是。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河北固安人，88年出生，身高1米7，体重67公斤，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内外兼修，在河北有房没车，目前呢在北京做送餐工作，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6以上，孝顺父母，会过日子，年龄同龄或者比我小5岁以内都可以，其他就看缘分了。他说呢，我的父亲啊是盲人，肯定呢平时呢这个少不了我们做儿女的去照顾，如果您介意这一点也没关系，但是呢咱们就不必联系了。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91375537 91375537。 嗯，是个快递小哥哈。 嗯， 挺实在的哈。 对， 就看着只言片语，但是感觉这个为人挺实在的。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也是河北人，是一名退伍军人，目前呢在北京打工，只是说在北四环附近工作啊，没有具体说是做什么工作的。 嗯， 本人身高1米75，现在呢有160斤左右，现在有160斤左右， 就是为将来见面的时候打富裕。不至于那么快就吹起来吧。 好，学历是本科啊，在北京呢有3年多的时间了，今年是35岁。您这怎么倒着写呀？平时呢爱好电影，喜欢户外运动，喜欢旅行，喜欢摄影。 嗯， 对于对方的要求就是善良孝顺，持家有道，知书达理。那么对于地域啊年龄啊没有特别的限制，如果是离异的带一个女儿的也可以接受。电话是15810345128 15810345128。反正现在我们这里就是能够接受离异带小孩的吧，大多数都写的是离异带一个女儿可以哈， 怕儿子不好管是吗？ 对， 您一退伍军人，你说怕一小男孩不至于。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离异了带一个男孩的女性朋友来说， 有些不公平， 挺不公平的。 是， 嗯， 他其实还是咱们传统啊，有一些老观念，就是所谓说你说这个养一个男孩养大了又跟了别人的姓了，心里头可能就觉得有点不平衡啊，或者怎么着。但其实您想，您选择了和这个人结成一个新的家庭，组成一个稳固的关系，那他的一切也都是您的，包括这个孩子。我们作为父亲母亲，其实咱们说从法律上来讲，继父母和原生的亲生父母，这个责任义务都是完全相等的。您既然选择组织这样的一个家庭，这些都是您应该去接受的，其实无所谓是男孩还是女孩。 嗯，主要是怕男孩啊在叛逆期的时候啊，青春期的时候啊，就是特别较劲。其实女孩有的时候在那个期间， 对， 也不太好管。 这个本身其实从男孩女孩上来讲，咱们说进入叛逆期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我们说数字统计上的差异。男孩女孩叛逆起来可能都需要家长去下很大的功夫，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说就把这儿给做一个标尺就给挡住了。即便是亲生的孩子，到叛逆期的时候同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样说吧，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对另外一部分带着男孩的单亲妈妈有点不太公平哈。 嗯， 所以他们就少了很多选择的这种权利和空间了。 对，当然也有的可能是人家真的就是说我自己就喜欢女孩喜欢男孩，也有这种可能。 嗯，希望是这样啊。 对， 母亲节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妈妈，什么样情况下的妈妈都是非常伟大的。祝你们节日快乐啊。 好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下面是位男士，山东人，在北京当兵，1987年生人，身高1米76，体重157斤，学历是本科双学位，家里有爸妈弟弟，现在啊弟弟已经结婚了。哟，那您这做哥哥的落在后头了啊。现在呢想留在北京发展，户口呢可以转业留在北京。哟，对对方没任何要求啊。 嗯， 什么都没说，就留了自己一个电话啊，18510915983，18510915983。 人家弟弟抢了先，是因为哥哥在当兵， 为了保家卫国，把自己的这个大事呢就先稍微的放一放啊。现在呢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也可以选择转业留在北京开始一段生活了。所以呢弟弟这会儿我觉得也该帮哥哥啊，咱们这个出出力，甭管是帮着搭个线什么的。 嗯，弟弟出得上力吗？弟弟是不是都快当爹了？ 弟弟有弟弟要忙的啊。 嗯， 咱们再来看下面这位。 这是一个湖南妹子啊，自我介绍，湖南妹子，在北京，今年35岁，目前呢在亲戚家的一家公司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孩和自己一起生活，对对方的要求希望有责任心，人品好，年龄是35到45岁之间的男士，微信号码是丹丹，汉语拼音全拼 DANDAN 1983，后面还有一个小的横杠， 嗯，中间的那个小短横杠。 对， 这挺有意思，一般人这横杠后头还得再接点什么， 他就没了是吧， 就没了啊。丹丹1983杠。 好。 下面这位女士，1986年生人，未婚，本科学历，来北京已经6年了，是河北户籍的女孩，这6年呢一直在北京从事的是艺术教育行业方面的工作，身高1米68，体重110斤，皮肤白，气质佳，喜欢电影，爱好旅行，绘画，性格活泼，简单善良。父亲呢是公务员，现在已经退休了。母亲呢是位工程师，也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弟弟落户在深圳啊，工作都在那边。希望寻觅的这位男士身高在1米75以上，年龄啊，他是这么写的，就要3个年份出生的，80年、83年或者84年。 为什么呀？ 不知道了啊。这个北京户籍，本科学历，志同道合，热爱生活，有上进心，工作稳定，有责任心，有都4个字一句啊，无遗传病史，无不良嗜好，未婚男士。联系方式是微信号 Apple Girl 啊，就是苹果女孩 APPLEGIRL 杠1986 APPLEGIRL 杠1986。 这也是个有弟弟的姑娘哈。 嗯， 刚才是有弟弟的哥哥， 对， 是有弟弟的姐姐，貌似弟弟也已经成亲了， 落户都工作了是吧。对， 好吧。好，来看下面这位啊，是一位女士，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71年出生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希望找一位年龄50到53岁左右的男士，干净整洁，风趣幽默，善良，有担当，有爱心，孝顺，有责任心，北京男士。手机号码呢是13651335146，13651335146。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71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58，体重90斤，本科学历，工作稳定，为人踏实，本分，有责任心，能孝敬父母，热爱生活，温柔体贴，有爱心，是那种小鸟依人类型的，爱好很广泛，喜欢做家务活，有上进心。家里呢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希望找一位有阅历、有爱心的北京男士，年龄呢在39岁到58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身体健康，脾气好，有独立住房和稳定工作，真心想成家的北京男士。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8810325763， 1881-032-5763。 女，73年5月出生，西城户籍，外地人。婚姻状况是离异，是一名主任科员。本人身高1米68，体重146斤。有一个18岁的男孩，由对方带着。父母呢都是老师，有退休金，没有负担。对对方的要求就是有住房，有文化。在机关或者是事业单位工作的男士啊，电话是1881-097-6303，1881-097-6303。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44岁，身高1米6，体重106斤，是大兴区一位在编的教师，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呢没有子女，家里有独立住房，希望对方男士年龄在49岁以下，大学文化程度，宽容大度，有责任感，有稳定工作和独立住房，孩子呀不在身边，其他的呢看眼缘就可以。本人的电话呢是13716781，留微信吧。本人的微信号13716788599，13716788599。 再来认识两位男士啊，本人男，老北京人，未婚，今年46岁。身高是1米65，体重66公斤，大学本科学历，目前呢是一家股份制企业的部门经理，他是高级经济师，年收入在10几万。本人热爱生活，爱好外语，性格开朗随和，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家住在海淀区甘家口。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38岁以下，温柔善良，婚后想要小孩的，真心想成家，能够踏实过日子的，户籍上没有什么要求。微信号码是18301081664，18301081664。 再来看这位男士，1972年8月生人，身高1米81，体重89公斤，户籍呢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工作是酒店里的厨师，高中学历，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有过一段婚史，但是呢没有孩子，家里面现在呀也没车也没房，但是呢性格不错，很善良，兴趣爱好呢是健身。对对方的要求，希望对方是天津人，有房。咱们节目能覆盖到天津吗？ 可以的， 南部地区应该还是可以的啊， 尤其是中部啊，中部覆盖的面更广。 是，年龄呢在42岁到48岁之间，联系方式呢是风平浪静，这成语的全拼啊，风平浪静，我不挨个念了，这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100。同时呢还留了 QQ 号48379091，48379091。 好吧，找一位天津籍的女士哈，有点意思啊， 黑龙江的找天津的。 好，再来看这几位女士啊，女，51岁，北京户口，目前住在通州区，离异，没有小孩，身高1米6，体重60公斤，品貌端庄，温柔善良，是个传统本分贤惠的顾家的女士。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户口，品行正派，有独立住房，有稳定收入，心无杂念。两个人的结合需要的是只是在生活中真心的相互体贴关心照顾对方，在情感上说说话聊聊天，彼此陪伴走过后半生的岁月。 哦， 这是写的这个对于情感的宣言啊。 这个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只可以聊聊天啊什么的，还可以一起打坐冥想什么的，因为要求心无杂念嘛。 重点在心无杂念上。 对 啊， 嗯。 电话是13263273590，13263273590。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北京人，今年56岁，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高1米6，目前已经退休了。本人性格开朗，热爱生活，想寻觅一位年龄相仿，56岁左右，脾气好，身体健康，有住房和医保的北京籍有缘男士。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WX667600BAT WX667600BAT。 为姐姐证婚，姐姐今年61岁，退休了，目前是一名乡村医生，丧偶，有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了。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58岁到66岁之间，有正式的工作或者有退休金，有医保，有独立住房。姐姐呢有独立住房，住在房山区，当然两个人离得近点最好啊。 联系电话是13651006918，这是联系人应该是妹妹或者是弟弟的电话啊。13651006918。 这个工作其实真的很伟大，你知道，就是尤其像房山还有很多山区地貌的这些村落，那么有一些乡村医生，那么真的就是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啊，走村串镇啊，可以说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医疗服务带到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平时的工作也很辛苦，这就更需要另一半给予他更多的关爱与理解。 特别早的时候，这样的工作叫赤脚医生，对吗？ 对，赤脚医生、这个、 还有一部电影是吧？ 是啊，因为这个就是咱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真的送到我们基层最需要它的每一个群众那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 嗯，其实我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记得是一位听众跟我讲过的。 哦， 赤脚医生嘛。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今年60岁，身高1米62，体重108斤，有一个孩子呢，已经结婚独立了，有独立住房，生活无忧。对对方的要求是身体健康，有退休金，有医保，有住房，身高在1米70以上，年龄是60到65岁之间的男士。电话是13522085439，13522085439。 女，北京人，今年60岁，身高1米57，体重60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呢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女儿，已经长大出去独自生活了，平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负担，身体良好，性格内外兼修，兴趣广泛，平时喜欢运动旅游，想寻觅一位条件相当，性格温和，诚实，有担当，有医保，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车的北京男士。如果是外地条件较好的呢，也可以考虑。希望男士呢也是想和他一样啊，就是好好的过过晚年的二人生活。电话微信同号15510106288，15510106288。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女，北京人，56年出生，56年出生应该是62岁哈。 对， 未婚，是一名教师，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中心城区，身高1米62，体重114斤。相貌端正，孝顺，温柔善良，会持家，平时喜欢摄影，喜欢唱歌，喜欢文艺，喜欢诗歌。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年龄62到70岁之间，人品好，身体健康，有修养，脾气好，没有不良嗜好，有退休金，有医保，有独立住房。联系电话是13161970075，13161970075。 好了，今天我们京城帮帮团周六征婚交友板块的内容到这里呢就全部给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稍后是记忆的唱片，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提前向各位妈妈祝福您母亲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明天是母亲节，我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我爱你，我永远爱你。 你总说我还不懂事，维护我像一张白纸，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虽然我有心事，却